我国平壤的学堂谷革命史基地是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金亨济先生成立朝鲜国民会的地方。主体66年1977年3月23号在这里建立史基碑后40年来，人民军军人、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纷纷前来参观，共达187万4400多人次。今年3月23号是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金亨济先生成立朝鲜国民会100周年的日子。朝鲜国民会当时是一个朝鲜最大的反日地下革命组织，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革命组织。